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王母娘娘站起身来， 得了端木翠仙籍，知会月老和掌困贫疾病的神仙。端木翠在凡间一世，受贫病之苦，无情无爱。 砰的一声，杨戬踢翻了旁侧的玉柱，大掌一掀，掉头就走。金殿之上，鸦雀无声，只有王母娘娘神色自若地左右看看，又捏了一颗果子，在齿间细细咬噬。 这个杨戬越发没有规矩了。 哮天犬在府邸外张望了许久，才看到杨戬步履如常地过来，他一溜烟样地迎上去。 哎，主人，听说你今日在金殿上气得不轻啊，连玉柱都被你踹翻了。 杨戬没说话，径自跨进门来。哮天犬随后跟进，一边掩门，一边喋喋不休。 哎，这个王母娘娘也太狠了，想出那样的恶毒法子，把你气成那样。 话没说完，一片暗影当头照下，却是杨戬解下的大掌。把哮天犬的脑袋当成衣架随手一搭，哮天犬不屈不挠地伸出脑袋，正对上杨戬畅快至极的笑。 你懂什么？若不装成怒不可遏的模样，那婆娘怎么会罢休？ 杨戬回来的晚，是因为他去了两个地方。第一是掌困疾贫病四恶的神仙张吉利的家，同华佗仙一样，张吉利也没怎么见过杨戬这么大尊神，喜出望外地迎上来，被杨戬一掌给打晕了。醒来时，他才发觉自己被捆猪一样捆起，杨戬施法术把他变小，塞在袖笼里，没忘扯下他的衣角，塞住他的嘴。张吉利险些被自己的衣角味道给熏晕过去，他有这么久没洗衣服了吗？第二是月老祠。花白胡子的月老正在眯着眼睛千里红线，祠堂里摆着数以万计的人偶木像，足上的红线也已理出数万条。 端木在哪里？ 啊，端木上仙即将为凡胎，已经有了凡胎人偶。 月老给他看边上的一个女子人偶，小而精巧，看面上神情俨然端木翠的模样。 展昭呢？ 端木翠会展昭妄动生死盘之事也不是秘密，月老笑呵呵地引他看另一尊。杨戬看到展昭人偶的足上仍然未牵红线。 这个， 他伸手指向那边， 没有红线。 不是，依着展昭先前的命数，的确是没有红线的，但是端木上仙改了生死盘之后，展昭的命数也变了，论理当有红线。我还在翻检婚书，为他择娶合适的女子。 有合适的？ 有几个，墨花村丁家的女儿丁月华，开封城中李尚书的女儿李芝兰，还有两个江湖女子。不过看来看去，似乎丁家的女儿更合适些。哎，真君，你干什么？ 杨戬将端木翠和展昭的人偶取下， 牵这两个。 不是，真君可能还不明白。 月老耐着性子，以秀才的条分缕析去对阵杨戬。 王母娘娘的意思是，端木上仙这一世无情无爱，所以端木姑娘没有红线。 展昭有了红线，我再给他签丁家的女儿。 啰嗦。 杨戬面色一沉，夺过月老手中的红线，也不分是几根，自己上手就去签。 哎，真君，你没懂我的意思，端木姑娘没有红线，所以不用签，签的是丁家的女儿。哎，真君，签一根就行，不要浪费我的红线。哎，真君。 杨戬非常满意的将数十根红线都扎在两人足上，打了个死结，然后非常满意的抬头看月老。 不是，真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月老欲哭无泪啊。 王母娘娘有旨意，王母娘娘说。 你不说谁知道 啊？ 我说你不说谁知道。 杨戬慢吞吞的把话给重复了一遍。 还不是真君，这是违抗上意，这是欺瞒娘娘。 是啊，你聋了还是怎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，你不说谁知道。 不是的，真君。 月老禁不住有了老泪纵横的冲动。 小仙实在是不敢得罪王母娘娘啊。 那就是说你敢得罪我？ 月老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张了张嘴不作声了。 王母娘娘不会有那个闲心整天盯着端木，偶尔想起来问问你，搪塞搪塞也就过去了。可是我就不同了，自家妹子在凡间受苦，每次想起来心里就像扎了一根刺，一旦扎了刺就要找人出气，一旦想找人出气。 杨戬不说话了，目光从月老的头顶溜到脚底，又从脚底溜到头顶，似乎是在掂量这月老全身到底有几根骨头供他拆的。在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里，月老做了一个重大的比较，他比较了一下杨戬和王母娘娘这两个柿子到底哪个更硬些，以确定准确无误地捏住那个软柿子。 小仙明白了。 月老咽了口唾沫。 我不说没人知道，嘿嘿，我不说没人知道。 对于自己差点把月老这个善良的老头逼成神经衰弱，杨戬是一点负疚感都没有。他大摇大摆地走出月老祠，选了个僻静的地方，把袖中那个一直旁观的张吉利放了出来。 我明白的，真君。 自张吉利能开口开始，就一直在表忠心。 我明白真君，我不说没人知道。 娘娘问起呢？ 就说一切都如娘娘所愿。 娘娘若要看证据呢？ 我就随便找个蓬头垢面的看不出面目的女子，跟娘娘说那就是端木上仙，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了。 杨戬定定地看了张吉利半天，然后点头。 很好，你比月老上道。 这里的这些玄虚他自然是不会对哮天犬讲的，虽然哮天犬足够忠心，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所以哮天犬怎么也琢磨不透，王母娘娘那么恶毒的惩罚，主人在金殿上气得那么厉害，怎么回到家里笑得这么如果他形容说笑得这么让人脊背发凉，杨戬会不会一脚踢死他呀？杨戬不理会他，问道： 端木怎么样？ 刚醒，在里面，什么都还没敢跟他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。